麦，OK。Hello， 有没有在呢 ？OK 嘅。喂，今日咧去鴨寮街啊，黃金啊咁地方咧，咁啊平時住喺嗰邊咧，即係好耐之前，即係落去直頭係飲下茶啊、shopping 啊、行啊、探朋友咁樣。哇！但係而家搬咗咁好遠下咧，好少吃力咁樣。我仲未見到我自己嘅，點解？唔記得買嘢飲添。我仲未入到嚟添，我自己都啱啱裝咗寬頻啦，琴日。咁而家咧就可以用翻寬頻嗰、那個。撳上電話卡啦，咁同時今日又買咗電話卡啦。我仲未入到嚟，等等先。我仲未入到嚟。OK 喎。其實呢度咧都係之前嗰度嚟嘅，哇係喎，今日真係幾攰喎 ，Jerry， 啊未好未個 backdrop 未打燈。咁啊，可能立體啲添。Hello Raymond， 李敬李李敬宇 ，you 李敬了。Hello， 好好生面口喎、哦。阿狗 ，Hello 阿狗聽，好生面口喎、哦。依家今日啲人換曬嘅，黐號。Matt Moon， hello， 你好。Wyman， hello。Louis， 咩 ？Lewis， 你好。仲有月章 ，hello。拍砖的软件啊，扮砖软件啊，系啊，冇错，喺淘宝买嘅。咁佢话自己系韩国嘢嚟嘅，咁就冇所谓啦。韓國同大陸差唔多嘅，其實危險程度。Hello JJ Lens， Silver， Silver， 唔可以啊。Roda， Z Sam Yao， Hello， 佢講中文嘅。Hello SK。Anakin Lee 咩？哦 ，Didi 啊，咁样同我后面嘅字。Hello， Who Ha Ho？ 咦，我见过你嘅，但好似唔喺呢度，系咪咧？我唔肯定。系咪有少水平唔啱咧 ？Hello Jerry， 打灯唔同咗，层次咁出翻嚟就冇咁似假砖啦。俾人一睇就俾人知道係嗰啲軟磚，真係慘啦！諗住去啊，呃下人添。 WiFi 蛋用咗未啊？哈，未喎。JJ Lens， 你唔係三面口，但係另外有啲三面口。今日介紹只 WiFi 蛋，幾未啊？未用過喎，買咗啦。但係咧，因為我未有呢個蛋之前咧，我喺街嗰度咧，唔係個位都撈到有嘢，即係話係上唔到網啊，慢到。佢話網速唔會慢過1-2百 K。原因就係咧，我過咗嗰個公平使用咩啊？公平用量我話，即係話咧，我頭嗰10日咧已經用咗超過5G 啦。咁咧，我個每個月都係得5G。咁咧，呢個用緊香港寬頻呢個咧，呢、這個新嘅網絡供應商咧，佢好得意嘅，所以令到我咧，我上個禮拜仲讚緊咧，喂，點解呢個供應商咁得意嘅咧？又話用到。即係用到超過5 Mbps 就話好慢嘅，但我都仲喺度狂讚嘅，哇好快喎仲係，原來是咁的，因為我接索係10號，咁10號之後咧，就正常我以前用 CSL 嘅時候咧，10號用到月尾咧，即係仲有10日到咧，佢會提我剩翻70%啊，唔係剩翻30%，跟住咧再過幾日咧就剩翻10%，咁樣提嘅嘛，咁但係以前咧一 cut 咧就完全用唔到噶啦。咁咧，於是乎咧，呢、這個香港寬頻呢個咧，佢就雖然你用曬嗰5G，但係咧，佢都喺往後日子咧就留翻每秒唔慢得個1-2百 K 俾你用嘅，即係話你 check 下 email 啊，睇啲文字嘢都 OK 嘅。咁我就覺得奇怪啦，點解上個月我用到1號之後咧，因為10號截數啊嘛，我正常我用20號用咗70%啊嘛，咁我一路讚嘅，哇，好快，好快，好快喎！上網即係upload 同埋live 都得喎，點知贊錯咗？只不過咧計算咧，就係、是、月頭開始計嘅，即係話咧我用到10號嘅時候咧，突然間佢出個 message 俾我話減速喎，所以有一晚咧花家姐嗰晚啊，直頭好似 cut 咗咁啊，直頭live 唔到啊。咁於是乎我問阿花家姐借咗佢個 iPad 嗰張卡嚟 live 啦，咁我自己嗰張完全癱瘓啦。咁後來我打電話問啦，啊嗰位有位幫我開線嗰個朋友答我咧，佢話好得意嘅，頭嗰個月咧就成個月耗俾你嘅，即係佢冇同你計嘅，計你幾多 percent 嘅。咁於是乎咧，我張卡拎咗翻嚟，用咗30日之後咧，我 total 用咗11G 嘅，即係話咧，如果我做埋 live 咧，同埋正常用咧，兼夾我搬咗上嚟呢度，我都係冇寬頻嘅關係咧，即係成日用住個張電話卡嘅時候咧。我係總共係用咗11.2G 嘅，咁呢個容量咧，一係用無限嘅啫。如果唔係咧，冇一個 plan 係超過10G 俾你用嘅。咁所以咧，嗰日就蝦碌啦。去到頭嗰10日咧，一個月開始頭嗰10日已經用曬所有佢嘅6G 啦。咁於是乎咧，仲要捱緊1-2百啦。咁咧，但係呢個月仲有20日捱，咁點算咧？咁於是乎咧，我就買呢個震彈。咁我有朋友後來喺即係網上面，即係我哋有個聽眾咧，介紹翻一個同一個牌子，但係一個新型號咧，佢就話呢、這個可以600幾蚊咁樣，但我買呢個咧就要700幾蚊。咁咧聽講呢個都唔係新型號，嗰個仲新，咁算啦買咗咯。因為我出到鴨寮街嘅時候，出到黃金嘅時候，問咗冇乜人答。即係唔係即刻覆啦？咁兼夠咧，我電話收得唔好啊！即係我因為得1-2百 K 啫嘛，咁都攞睇唔到你哋嗰啲圖啊，甚至乎有時想上 Facebook 都唔得咁樣，咁啊論盡啦。咁於是乎咧，就700幾蚊買呢、這個，而家試試先，嗱、啊、裏面咁啦。鬼卡方面咧，咦？點解有兩個卡槽？我咩意思咧？有冇人知道兩個卡槽係咩意思？兩個都係 SIM 卡，嗰個應該擺邊個槽呢？嗱，呢個記憶呢，好多條片嗰個係 SIM 槽啊，因為好少條片嘅 SIM 卡槽先。有冇人答到我咧？憑記憶咧， 因為 SIM 卡都唔係好多塊嘢嘅啫，應該嗰個細嗰個擺唔入嘅，我估就佢寫咗啲咩喺度呢？我又唔知喎，因為太細睇唔到。咁鬼卡方面呢，我買咗呢張，佢就話298蚊標價。咁但係呢啲叫開心 Telecom，我哋叫咩啊？我真係未見過啦，香港應該冇一間叫開心 Telecom 嘅，咁但係咧佢都係一個艇仔嚟嘅啫，就係、是、我啱啱嗰日分析過咧，究竟呢鬼卡點解會產生嘅咧？我就懷疑咧，啲鬼卡咧就係、是、啲大電信商嘅緩衝區嚟嘅，即係一個 buffer 嚟嘅，原因咧佢。要提供呢個 WiFi 咧，提供呢個數據服務俾啲民眾咧，佢都要有個成本噶嘛。佢亦都要幫外國嗰啲World Wide Web 嗰啲某相關嘅機構咧，去買一啲 bandwidth 翻嚟，即係買一啲一個數據嘅流量嘅。咁佢要應付咁多客咧，咁如果即係其實都。佢都過晒龍噶啦，即係話佢明明啲網路冇咁快，佢又吹到好快啊！因為佢就預可能預100個人用，100萬個人用啦，當佢咁咧。但係其實佢個用量咧只可以係50萬嘅啫。有鼓勵嗰100萬個人咧就唔會用，全部一齊用嘅。咁於是乎咧，喺又買少冇買多嘅情況咧，都硬係仲有剩噶嘛。咁可能啲數據佢可能一個月唔發覺。譬如100萬個人用，但係佢仲有剩30萬嘅，咁點算呢？因為唔用就嘥噶啦嘛。咁於是乎咧，嗰、那個大電信商咧就會分啲艇仔咧出啲鬼卡咯。咁出啲鬼卡咧就係、是、要嚟咧就可以控制多寡。原因就係啲鬼卡咧所有嘅用嘅日期咧，我呢張係最長咧，就係、是、半年嘅。咁用半年裡面只有得6GB啫，咁即係話咧。佢控制到6G 裏面，你半年用，你個容量一定好細嗰啲人先至得啦。咁但係我見到有啲咧係無限嗰啲咧，就只有得1個禮拜或者10日。咁咩意思咧？嗰10日就係話咧，即係你幫襯一次嚟買翻呢10日無限嘅4G 啦，都好似要成過百蚊嘅，係咪咧？定係幾廿蚊至100蚊啦？咁咧，所以咧佢就有數得計啊，逐張發咗出去咧，in case 咧，如果突然間佢好多。用量嘅用户嘅時候咧，因為喺街佢都收客噶嘛，譬如買新電話出卡，咁啊全部都喺嗰個 server 度搶噶嘛，咁啊因此咧就用啲鬼卡呢個制度咧嚟控制翻佢嗰個佢嗰個買翻嚟會唔會過剩啊，或者會唔會唔夠啊咁樣咧，通常買多啲咧就預翻夠用嘅，咁所以咧鬼卡就咁樣產生啦。同埋鬼卡個無論嗰個玩法咧，即係有幾多分鐘幾多錢咧，同埋個多寡咧，佢都因此咁樣控制到啊。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係好聰明嘅做法嚟嘅。我諗全世界啲鬼卡都係咁噶。我以前去美國咧，唐人街嘅鬼卡仲鬼啊！佢哋充值噶嘛，張張都唔同喎，有啲用剩咗幾多，佢即刻 check 到噶嘛個電腦。咁咧佢就。即係我識啲唐人，即係我兒生啦，咁識啲唐人買鬼卡咧，佢原來張張都唔係凹凹陷，譬如可以講電話講幾耐嘅，可能有一講200分鐘，有一講20分鐘咁樣，好詭秘嘅。咁於是乎咧，我就懷疑咧，就係、是、有啲莊家就放俾啲艇仔再分出去，係再set 翻個鬼卡set 幾多資料落，或者幾多 G 落裡面咯。咁都幾過癮嘅，所以咧個價格浮動咧就好正常嘅，同埋唔係款款都可以 last 好耐喎。我早話朋友介紹有隻卡，又係無限一個禮拜唔知68蚊，而家都冇咗啦已經。咁原因就係可能佢個 server 開始飽和，咁佢咪唔發咁多無限出去咯。因為無限嗰啲人咧真係唔同你客氣啊嘛。仲有冇？系咪停咗啊？仲系啱有电话入啊！ 啱有電話入啊，唔知啊，我知邊個打嚟嘅，但系咧有冇呢度有冇游酒團嘅朋友啊？如果有咧，就麻煩幫我通知阿 Joyce 啊，去打俾我。咁咧就唔知有咩事。咁如果有游酒團嘅朋友咧，麻煩你通知佢啦。咁啊未必有嘅咧，我見唔到頂籠啊 JC 會得閒入下嚟，但系 JC 呢排都可能原本講啲話題比較悶啦，因為 JC 好鬼剛烈噶嘛。阿 Louis 話俾個 model，我上網 check 個 model 咧就係 TP-Link 嘅 M7310 啊。咁我講緊鬼卡個，但係張卡唔知揈咗邊啊！頭先俾個電話嚇嚇，死啦！擺咗邊咧？出嚟揾翻先。可能今日真系的確有啲攰，睇說明書啊，睇下說明書就唔得閒招呼你啦，Alan。暗黑九取廿四都唔好黑啫，唔係而家暫時大家忍耐多一陣，短時間先。原因咧就係、是，呢、這個九取廿四咧就可能會喺 Facebook Live 暫停嘅。咁咧原因咧就係、是、我會轉過去 YouTube 嗰度，唔知大家有咩意見呢？啊，有咩意見啊？你 SKD 做咩走啊？拜拜啊！咁快？阿媽去入邊度都買乜嘢？你講緊嗰張鬼卡？鬼卡就當然係大家都提醒我喺鴨寮街女公廁嗰邊出邊啦。喺大陸用唔用得我就唔知喎，應該唔得啩。阿 Louis 話一隻蛋一邊係 SIM 卡，哦，一邊 SD 卡。SD 卡要嚟做乜咧？我想問下。SD 卡有咩用咧？係咪一定要入嘅咧？應該唔係喎。鬼結集中在深水桂林街，唔知咁啊！啊鬼結啊鬼卡，系啊冇錯，我都喺嗰度買噶。系啦，鴨寮街夾桂林街嗰頭啦，總之應該係正確咧，應該係汝州街夾桂林街，就好近鴨記嘅。停咗啊，係啊，因為頭先有電話入啊嘛。阿 Lewis 話：他內建 Micro SIM 記憶體，用家可以無線共享呢個內記憶卡嘅內容，任意移動媒體。哦，原來咁嘅。哦，咁點樣用我未知，要慢慢睇啊。哦，頭先有電話打入嚟，都仲有把聲嘅，原來。喂，大家有冇啊 Chase 嘅電話啊，Joyce 嘅電話啊？Mark 問我可唔可以打電話嗱，呢張就唔得嘅，但係有多數都得，係一兩張唔得嘅。呢個純數據嘅呢張就係160蚊，就用半年有6G 咁樣咯。我啲 design 肉酸到死啊，可能收好平啦。成日唔好講 design 啊，因為直頭用衰過嗰啲食壽司食十送一嗰啲字，啲大張卡又唔核突嘅喎，係個紙核突啲喎。咁咧佢裡面咧就有教上網設定啦，同埋一般須知啦咁樣咯。其實裏面又唔核突，張卡都唔核突嘅。不過後面有核突，唔知點分裂嘅咧。個 logo 最核突，睇下哇，肉酸到啊！好似揼，好似攣腳嗰啲 logo 咁。 咁跟住仲有咩啊？我要打啲咩入去啊？抽张卡之后，点 access 佢啊？未睇喎，完全好似要都几多嘢做喎。佢教你设定咗之后就得噶啦。OK，唔紧要，一阵间试下先。临走啊，用啦，一阵间。喂，Joyce，电话话有人揾你啊？咦，你系咪嗰个 Joyce 啊？系喎。喂，你揾到咩事啊，Joyce？哇，已经入咁多啊，我仲睇到下面啫喎。荷蘭阿取報道啊，喂，好耐冇見啦，唔係，未見過你啊，就有天星吹，Hello，荷蘭阿取啊，呢個艇仔叫 MVNO 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哦，即係呢種艇仔嘅，係啦，冇錯。啊，牛伯，我通常唔入係咩意思啊？即係 YouTube Live 你唔會入啊？天星吹咧就话 YouTube 教畅顺，系咯，嗱，我用咗 YouTube 咧，我就唔使做两样，即系唔使做两次咯。我要将啲Facebook 嗰啲 data，即系嗰个片拗翻落嚟，跟住咧就再放上 YouTube 度。咁一来啲时间又未必一定即刻做到啦。第二咧，YouTube 个 resolution 大啲，兼夹可以用啲外置 cam，又唔使个电话。三来又唔使 hold 住个电话，又做唔到第啲嘢。幾樣咯，仲可以聽電話添。咁但係唔好嘅地方呢，就係呢，我有 live 嘅時候通知唔到你咯。所以呢，大家呢就預備定呢，即係如果有興趣下一次再睇我嘅 live 嘅話呢，咁你就喺 YouTube 嗰度 subscribe 咗我個 channel 先。個 channel 呢就係 stage hyphen tube 或者 stage tube 黐住有幾多人呢？阿監製麻煩你睇一睇啊。咁呢就 subscribe 咗好多好處嘅喎。咁我有親 live 咧，我就會通知你啦。咁第二個好處咧，就係我喺 Facebook 咧post 啲無謂嘢咧，你可能未必睇到，你淨係睇到 live 嘅啫。咁要分開咯，即係因為我啲朋友咧，就係因為好怕我喺 Facebook 度 post 啲政治嘢啊，或者啲人個人感受啊，咁而索性 unsubscribe 咗咧，就可以唔使即係唔使好似好關心我咁樣。咁但係又想又話未睇你 live，因為你唔知道啊嘛。咁有啲人呢，即係我個朋友叫 Roger Lee 呢，佢話做咩唔叫我唔叫佢睇粵曲嗰度，即係嗰啲中樂嗰度。但係呢，其實我上兩集都講咗吹晒雞㗎啦。咁但係呢，我唔知點樣先可以揾到你，或者每次都要好似啲 sales 咁呢，有幾廿個電話或者幾廿個 Facebook account 咁樣逐個咁樣提你。即係其實我可以做到嘅，但係問題就係我未必會咁做咯，因為時間都唔係擺喺呢度用噶嘛，咁我諗住如果你有 like 個 page，咁你自然會知道咁樣，咁你冇心睇就唔睇，即係所以咧有時我呢啲人唔係咩特別嘅節目，唔睇唔得，咁如果你真係想睇嘅話，咁你留意多啲，咁你咪睇到咯，咁你唔係好想嘅話，有得睇咪睇，冇得睇咪算，咁嘅態度，咁我搞 event 你嚟唔到咪算咯，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咯。牛伯。Hello，點解唔裝寬頻啊？唔係唔裝，係要等嘅喎。唔知點解商業寬頻要，即係話你 office 咧又唔同普通嗰啲寬頻咧，即日叫即日就整嘅喎。咁我等咗成個禮拜，而家先有，琴日先正式裝好。咁所以咧，係咯，兩個理由啦。買呢個鬼卡嘅原因咧，就另外一個理由嚟嘅。嗰個理由咧就係、是。因為我個寬頻呢，唔係我手機電話嗰個，而家轉咗個台，轉咗 HKBN，咁呢，佢得5G，就實在唔係好夠用嘅。咁所以呢，我就需要買一個呢啲震彈咁樣用咯。咁但係呢，另外一個好處呢，就我遲啲我會買個 iPad Pro 嘅。咁 iPad Pro 嘅時候，咁我都想上埋網噶嘛。 咁如果你買一個淨係上淨係 WiFi 會平好多噶嘛，如果你 WiFi 再加 SIM 卡咧就貴好多噶嘛，咁所以咧一物二用啦，同埋有時出去做嘢咧有個 WiFi 卡會好啲咯，我覺得方便好多啊，真係。狗吹伴侣 YouTube 方便我轉 MP3，但冇識你而家轉 MP3 都得㗎，因為而家都有 YouTube 㗎啦嘛已經。Joyce 有 live 緊點睇 WhatsApp 咧？你不如寫喺呢度啦嘛，Joyce 唔該你啊。你不如喺個 PM 啦，咁我先睇到，我用緊個電話嚟 live 啊，因為唔好意思啊。Mark 話澳洲一張帳號可以用最多4個 SIM 卡，即係嗰啲衰佬翻大陸滾嗰啲都係噶嘛，一個電話可以有幾張 SIM 噶嘛，但係一個帳號可以有幾張 SIM 卡就啱相反，300蚊港紙每月共享15GB，哇咁多，哇咁仲抵香港喎，無限全國通話，150分鐘國際電，哇澳洲平咁多嘅。嗱，呢啲就係文明嘅國家咯。香港嗰啲，屌不知所謂，俾嗰幾間壟斷晒，基本上唔使平。如果唔係當年有呢、這個CTN 嘅話，CTI，Hello Patricia，啊唔係係咪喺度啊？Patricia 冇錯，Hello。會分段嗎？我諗如果喺 YouTube Live 就未必分段喎，我唔知啊，你睇監製有咩睇法啦？呢、這個就雷文話有專場租金好貴啊，點解啊？點解有專場租金會好貴啊？我唔明喎。阿 Sam 優話 YouTube 好喎、啊。Veronica，你係咪土瓜灣做直播？Hello，Veronica，我未見過你嚟喎。唔係啊，搬咗啦已經。我由呢個土瓜灣呢，就搬咗去筲箕灣。喂，咁我想問你個 cafe 開翻未呢？Veronica，我成日經過上嚟話飲杯嘢嘅噃。阿 Mia Valley 都話 YouTube OK。阿痴豪呢就 YouTube，我用第二個名。咁你寫翻你個名咪得咯，冇所謂嘅。但係 YouTube Live 就算有通知啊，都比較難留意到啊。點解呢？係咪因為你全日都 book 喺 Facebook 嗰度呢，比較啲時間多啲？哎呀，死啦！點解咁嘅喂？我卡槽咁低能嘅，我又搣咗出嚟添，呢、這个嘢。啊，Dominic 帮我 post 咗个，系啦，大家见到呢个 YouTube 嘅 logo 咧，StayTube 嘅 logo 咧，麻烦你 subscribe 先啦。咁啊，另外一个谂法咧，如果九吹24独立一条 channel 会唔会好冇啲咧？咁但系监制。一定反對啦，因為覺得會人哋好麻煩喎。咁事實亦都係。咁另外一個可能性呢，就係、是、因為將來呢，我除咗做九吹24呢，我呢度地方同埋即係地方嘅關係呢，我會做一個類似一個嗰啲試鏡頭啊，或者買有啲人啲 sponsor。拎啲相機啊，或者啲 gadgets 啦，咁我就會開一個節目咧，就專係講呢啲嘢。咁咧，似乎咧，如果嗱，如果大家留意翻咧，以前九咩啊，呢、這個 StageTube 裡面嘅猛鬼 Studio 啦，同埋有啲產品測試嗰啲咧，嗰啲 quality 好啲嘅。原因咧，我就唔使用手機嗰個 cam 嚟拍咧。咁變咗即係有水平啲咯，即係就算呢、這 手機呢個 life 咧，我都想，譬如打燈打得好都冇用啊，但係個光圈同埋啲顏色咧唔能夠自己 tune 啊，咁所以咧出到嚟，同埋加上壓縮得好勁咧，變咗好粗鞋啊，同埋啲 quality 好差咯，咁於是乎咧都係時候轉噶啦，我覺得。咁但係我都預計咧會一定冇咁多人睇嘅，而家有 live 嘅80幾人睇，我覺得已經好多噶啦，其實即係一個人又冇主題嘅節目嚟講。又唔係一個意見領袖嚟講咧，就算好多噶啦，咁就好難得噶啦。咁但係擔心去到 YouTube 咧，live 更加少人睇咯。即係正如頭先我朋友佢話 YouTube 就算通知咗你都未必會入到嚟。原因就係手頭上咧好少人全日喺度齋睇 YouTube 噶嘛，但係就有人全日咧就開住個 Facebook 同人通訊嘅咁樣。咁所以咧要搏一搏嘅真係。咁但系问题，我个工序会少啲咯，将会。咁初头呢，我啱啱上嚟踩场啊，好啊，俾个地址你啊。阿监仔，麻烦你俾个地址佢啊，PM 阿 May 同埋阿 Joyce。咁啊，上嚟做 live 做现场观众嘛，可以。系咯，志豪都话 YouTube live 又高清好多，同埋可以博到 external 嘅 cam 啊嘛。Hello Rita，你好。好耐冇見，阿 Jerry Ken 話 iPad Pro 睇片好吸引咯，主要唔係睇片，我係希望咧畫翻嘢咯，因為我想畫翻畫啦，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喺中學之前咧，我每日都畫好多畫嘅，因為以前細個係好文靜嘅一個病童嚟啊嘛，咁畫畫最能夠表達到自己。嗰陣時未識玩音樂，監製突入喎，嚇死人咩？喂，不如你同我通知阿 Joyce， 我冇个电 唔 话。 係你喺嗰個咩咪得咯？ 咩啊？ 你喺因為留咗言啊，同埋阿 May 都佢冇地址可能。 上嚟啊？ 係啊， 我完全冇佢 唔 哋 係你喺呢個， 嘅 佢喺度留咗言啊。 咁点我点上 咁入咗去再 message 佢咪得咯？ 喺边度入啊？ 佢而家 live 喺度啊嘛， 哦。 咁唔通就爆晒响咪同佢？ 我 系 见唔 咯， 到佢喺楼下。 唔系楼下，佢想搵我，但我唔知佢喺土瓜湾定系喺呢度。系阿 Joyce，我哋已经搬咗去筲箕湾啦，不过好近你屋企嘅就，但系就唔近阿 May 屋企啦。就商業服務不嬲都係好慢，喺 Veron 都入咗嚟喎，竟然係咯，冇錯啦，啱啊！大金冇行，啱啱你好啊，Veron 話未有新嘅劇飛喎，係咯，但冇識住喎。如果用 YouTube，我轉 MP3 方便好多，甚至可以上傳去 iPhone 的播放。係啊，會麻煩你同我。post 去播放啦，因為我冇 contact 嘅嗰啲人，可以擴大聽眾群，不過減少 YouTube 嘅收入都冇所謂嘅。如果淨係聽，Hello Otto 你好，Otto 你係咪上次第二次嘅戲曲聚會咧，即係嗰個研究咧，就阿 May 就問啲即系问起你，但系佢唔系用 Otto 个名，我去阿西环契仔唔嚟啊，咁样系咪阿 May 讲噶？即系总之有人问起西环契仔啦，即系问你啦。Mad Moon 话 YouTube 成日都冇通知噶，Facebook 就好快通知，小 miss 啊，咁啊系，佢次次都系第一时间有个 notification 噶。YouTube Live 咧，就通常用 email 通知，速度超慢，受到三通知，好多时候已经 live 完咗，都系 Facebook 吹鸡好啲。我都会喺 Facebook 吹鸡嘅，但系问题咧，Facebook 吹鸡，譬如我留一个吹鸡文啦，但系冇咁容易会知道，即系我觉得咧。我都留意到咧，Facebook 嘅嗰個notification 咧，即係譬如你 post 咗嘢咧，佢係唔係一定通知你嘅，好似即係唔係第一時間咯，或者，但係咧有 live 咧，第一時間通知嘅，唔知點解。 唔知你有冇咁嘅經歷咧？想聽有關音樂嘅內容啊，好想講音樂嘅內容啊，但係咧問題就係而家啲版權嗰啲規矩咧，如狼似虎地咁樣去 scan 你究竟啲內容有冇人哋嘅版權嘅，咁我唔通啊，淨係播嚟播去播自己嗰二三十首作品咩？你有興趣我冇所謂啊，但係我自己聽得都想死啦。同埋嗰啲唔係 pop music， 冇大家共鳴噶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咧我都係唔會考慮嘅。但我就想做一個咧，淨係音樂 content 嘅聲音嘅類似推歌嗰啲節目啦。咁但係咧，我暫時都未識點樣咧可以用電話或者 Mac 機可以淨係 audio only 嘅一啲 content 可以做得到咯。因為以前城寨嗰位 Rod 唔係嗰位叫咩啊 Gordon 啊，佢唔係 Gordon Point 啊，姓唔記得姓咩添。咁咧佢就介紹過一個 app 俾我咧，就可以做到audio streaming 嘅。但係 Mac 版咧神下神下咁嘅，同埋雖然你有個 Mac 版 download 到，但係都係2000几年最尾一次 update 嘅。我諗去到而家都應該用唔到，或者就算新 update 嗰啲咧，佢個 interface 都同 PC 一樣嘅，啲字體啊咁樣，唔知點解好奇怪。咁所以咧，我試過裝咗，但我拎極都拎唔到咯，唔知點解。咁所以我都暫時都唔識點樣做咯。如果有你識點樣做，不如教下我啊。咁我咪可以淨係做一個 audio 節目咯。阿痴漢正，你第一次睇你 live 好感動啊？點解咁感動先？我都唔明喎，有乜咁感動呢？我成日都做噶啦，都做到話曬啞啦，唔係聽話曬啞啦，你哋都。阿 Eric 話咧 ，Facebook 落個通知先，然後就去 YouTube Live，YouTube 會用電郵。我點解我 YouTube 有㗎？係 咯，我都唔係用電郵通知㗎。 唔 係 YouTube 咧，如果佢哋電話有裝咧。你又有 subscribe 嗰個 notification 咧，你嗰個 channel 咧，咁如果你一有新 upload 一有 live 咧，就會即刻彈出嚟噶。 哦，聽到嘛，大家，如果聽唔到啊，再問啦。你應該好入麥啊，支麥喺度啫嘛。 係啊，哈 哈。監製 好服啊 ，Joyce。 監製未瞓曬，佢冇瞓就走咗過嚟喎。 我瞓咗一陣咯。 點解佢又知道你瞓咗咧？ 唔知。 我有冇講你瞓啊？我你開唔到，你開。Rita 問啊，你後面塊牆係咪真係牆紙嚟㗎？睇下聲就知啦，石啲石力嘅。呢個係韓國做嘅軟性嘅牆紙，立體嘅，真係立體嘅，唔係講笑。打燈就知啊，睇啲燈，真係立體啊，立體咁滯啊！阿監製今日好好火啊！佢其他日都咁好火。你 Jerry 都係沙崗翻工喎，沙崗有咩工種咧？戲曲中心啊，啊唔係電影資料館啊， 教書。 一日教書啊，因為冇乜工翻我呢度。 做補習社。 一日做街市，一日就打興咯。即係話 YouTube 有得開手機通知，係咯，分享一下啦，不如大家試一下啦。Man Moon 同你 hello， 係啊 ，hello。 Mia Valley 啊 ，hello。 hello。 Mark 可以話 YouTube live 一定要 set 死時間嘅咩？ 唔係㗎，你即刻 live 都得㗎。 係啊，點解咧？ 即刻 live 都得，但係 點解咁講咧？你有冇講啲 user 嘅習慣咧？ 唔係，佢有一個掣俾你教。又有你即刻 按 個 live 都得㗎。 唔係，我唔知個意思係乜嘢啊。 即係佢有可以 set 嘅，即係你 set 咗一個時間，你想趕時先 live。但係即係佢就會成日 lock 住一個 box 喺你個 channel 嗰度，你有會有一個 upcoming 嘅 live。 嗯。即係個倒數咁。但冇使話 YouTube live 另一個好處咧，就係讀 chat room 可以同你同步啊。 而家唔係同步咩？ 咩話 ？YouTube 可能冇咁多 delay， 但係都 delay 十秒㗎。 係啊，我唔明白你咩意思喎，鄧老師。喺 Mirelli 都有通知 ，Argo 咧就話咩事啊？ 係啊，我係。等等，我出去 講啊！哇，阿姦就無端飆出去講電話，好神秘咯！我同學搞錯咗啊！你唔係西蘭契仔啊？你係 Old Tom， 白色綿羊啊？係喎 ，sorry 啊，Old Tom 啊，我見我睇咗 Old 土添 ，sorry。監製正確，即係聽到佢講啦。Hello Fabius， 你好好生面口喎、哦、，Fabius Slam。阿哥監製好厲害噶，真係㗎，佢睇嘢好快嘅。Incot Wong 貼咗新牆紙啊！啊，點解你個個都認為佢係牆紙咧？有冇人覺得佢係真係磚牆咧？咁似。嗱，其實大家見到咧，呢條罅咧，我油咗少白色就好似啲近翻呢埲牆啦。咁但係呢度咧就未油嘅。咁、那個分別喺邊咧？其實正常我都係觀察嗰啲真嘅牆咧，佢個罅係同牆嘅色一樣嘅。咁但係咧，可惜我買啲漆油筆翻嚟咧，佢又唔夠實色嘅，即係油得唔實啊。咁所以有少少重複，咁所以可能用翻乳膠漆咧，再填翻呢個會好啲。 用 acrylic 嚟飲。acrylic 好靚啊 ，made 啊，我係林靚。 講咗我俾佢聽。 係林靚。 嚟啊嚟啊。 啊 OK， 有嚇到喎，好嘢。Hello Susan Kong 你好。啊，鄧武識話靜聲節目你有計啊，正喎、啊。首先探出佢自己錄推歌，然後再上傳去 archive.org。之後我就辦法上傳去 iPhone 播放。哦，明白。即係其實 archive.org 就係一個寄存嘅地方，但係唔可以 live 咯。如果想 live 又點咧？都得嘅，你咁呢、這個，但係要錄咯。但係如果我想 live 咁點咧 ？live 好玩好多，我覺得。鄧武識嘅是咁的探長讀嘅 chat room 嘅次序同我哋唔同哦，咁樣明白。阿 Candy 話我都想聽 live， 不過有時真係唔記得邊日。其實咧，一星期四日冇走雞噶啦。白牛伯你話冇咯，即係咩冇啊？唔係好明白你講乜喎 ？Vita 話鄧生一睇就知係牆紙啊。Hello Hill Noble，Hill Noble 你好，今晚講得切，推歌不能 live， 因為版權隨時會被人 ban account。係啊，唔係你講你睇緊，你睇下城寨嗰、那個老漢推歌啊，佢都係冇版權嘅，但係佢做到 audio live 就透過一個 app。咁我而家就係唔知道 Mac 點樣做啫，睇下冇啲 solution 咧，我就輕鬆鬆。因為咧，如果用 Mac 做咧，有個好處咧就係、是。我可以喺個 desktop 嗰度就咁播歌啊嘛，因為我有個叫做 Kill Cut 嘅 app 咧，好超正。你將啲歌撈曬入去之後咧，佢就好似電視台咁樣咧，去撳個 key 就可以出到首歌啊，首歌同埋啲歌咧就係hit and play 啊，即係話你揀咗首歌，順便啊 play 埋又得，你等佢要去 loop 又得，咁你有啲歌咧。驚撳錯有兩首出現嘅可以，即係好多好多電台嗰啲 tricks 㗎。YouTube 咧，佢可能唔俾你收錢啫喎。如果你做音樂嘅，因為咧，佢話你會有版權，即係可能你嗰個節目嗰啲歌，你嗰賺嗰啲錢就俾咗嗰啲音樂嗰啲人。 但係佢會 ban 我成條 channel 咯。你要 take 啲乜啦？ 唔係，譬如嗰陣時咧。Stage 咪有一個咪 super moment 嘅，就我哋擺先噶嘛，就晚餐人佢都未出噶嘛，就係咁 咁佢而家就 stop 咗我哋分錢噶嘛嗰只歌。 係 係係。咁我但係都仲照俾我哋用噶，即係我仲可以 upload 噶，咪即係仲係嗰個 video 仲係有喺度噶。 嗯。係啊。係咪佢可以揀俾唔俾你用嘅咧？ 可能啊，我真係唔知點。 嗯。咁我 佢就嗰個節目咪唔分 錢。佢就首先試咗我自己啲音樂先啊。登記咗之後咧，咁睇下城寨仲有冇得用咪知咯。 哦。 因為城寨播緊嘅歌全部都我幾乎， 嗯、 我諗七成以上。咁所以試咗嗰度先啦。 嗯。 但我點樣登記咗先咧？ 唔 因為 cash 唔會受理嘅，我啲冇出到點。 係啊，除非你係嗰啲四大咯。 妖。 或者是自己人手 report 佢啊？ 嗯，咁但係你要證明嗰啲歌係我嘅版權先得噶嘛？ 咁就難啲啦。 唉，阿Candy 話探長第二日教影相收唔收錢？收幾錢？嗱，其實我影相，如果專登教影相咧，我就認為要收錢會好啲嘅，因為收錢教影相咧，個學徒咧、學生咧會認真對待一啲，同埋就唔會嚟一次唔嚟一次。咁有時候有啲嘢咧 miss 咗就好麻煩嘅。咁所以咧就我都係會收錢嘅。咁但係收幾多咧？我啱啱琴晚咧，前晚啊，係啊，就同一個教影相嘅攝影師傾個偈。咁原來佢話最勁嘅時期咧係可以收60,000蚊一個月嘅。但佢有埋 studio， 咁我呢度所謂 studio 細細地啦，就唔可以影到起身啊、跳起啊嗰啲啦。咁我就唔會收咁貴嘅。咁我諗會嗱，佢有分上中低級班嘅，即初中上班咁咧。咁咧佢吸引力咧就係、是、咧，當你學曬初班、學曬中班，跟住高級組咧就有人體攝影嘅，即係有條女剝曬衫褲咁樣俾你影嘅。咁咧就佢收，所以收到好貴嘅。咁咧我啲咧就唔係呢啲課程啦，當然即係同佢啲客仔都唔同啦。咁我教啲原理啊，點樣用一啲任何嘅相機，包括手機同埋 iPad 去影到靚相為主嘅。咁嗰啲中班或者低班啦。咁高級啲咧就真係揾相機啊，同埋教執相啦。即係其實執相好難揸住隻手執嘅，即係講個 concept 啊咁樣。咁要上嚟我呢度上堂咯，因為租地方去都唔係唔好，但係咧如果有個電腦喺度咧，因為呢個電腦大啲啦，咁啊可以教啲嘢多啲啦 ，detail 啲，同埋時間唔使咁 limit 咯。咁我唔打算話，譬如三個字或者半個鐘又限死半個鐘咁嗰啲嘅，即係唔咁死嘅。咁同埋我都考慮緊設計緊嘅課程咧，就係、是、book 啲 model， 即係唔係剝衫啊，即係正常影或者。又或者學員自己互相俾人影咁樣，即係呢個睇下大家中意邊樣多啲咯。因為兩樣都有嘅市面上，譬如有啲譬如專登要8個學生，咁8個學生裏面咧，咁就分兩組，咁每組擁一個人出嚟俾人影咁樣咯，跟住坐翻落去又影翻人咁樣咯。咁呢啲各樣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咧，但係我曾經真正收錢教過影相啊，唔好話。用 iPad 嗰個班，因為 iPad 嚟剪片拍片嗰班咧，又另外一回事嚟嘅。咁啊，真係教影相係教中學生嘅啫。咁咧，我就揾咗好多好基本嗰啲啦，快門光圈構圖同埋相機嗰個曝光原理咁樣教咗佢之後咧，就開始揾阿 Sir， 擁佢阿 Sir 出嚟做示範，佢玩到開心嘅，因為可以點阿 Sir 擺 pose 啊嘛。咁咧就教埋我哋。曝光啊，即係 light painting 都搞少少，即係當玩幾個人嘅，咁可以定好多個玩法啦。咁初班我諗一堂都唔會超過300蚊嘅，咁睇下幾人成堂啦。因為呢個地方比較細嘅，我諗都係最多可以6至8個同一時間學咯。咁另外嗰啲我仲會教嘅就係 iPad 教 iPad 點樣可以做一個 video production， 做一個製作。咁嗰個咧就比較有經驗啲。咁嗰個就暫時就只係供應俾團體咯，因為團體，因為嗱，其實我都希望咧，即係我教嘅嘢供應俾團體為先嘅，因為我唔係好識得 line up 一啲散人嘅， 因為個好渴望去學嗰個程度都有啲出入嘅。咁我最怕咧就係一堂嚟一堂唔嚟啊，同埋有啲報咗名之後又唔嚟啊，甚至乎留咗位又唔嚟啊，即係都好多技術上，我又唔想，即係梗係最好就收曬錢先啦。咁收曬錢你唔嚟，我真係吹你唔漲啊嘛。咁但係如果唔收錢你又唔嚟，我仲更加吹你唔漲。咁變咗咧呢啲嘢我都要同阿監仔傾一傾，點樣 execute 嗰啲報名嗰啲方法。因為呢樣我真係冇乜經驗啊，因為以往教人咧都有人幫我安排曬咁樣。 冇啊，都係幾多個人起成團咯，係咯，即係一個有個節嘅時間咯。 嗯。 如果唔湊夠人，咪退翻錢咯。 嗯。 係咯。 嗯。 就係咁。 係咯，阿 Ringo 就問我最尾買咩 router， 佢真係好啦，真係有位聽眾咧。佢就叫 Tim， 佢咧就送咗佢有可能有個客仔嚟嘅，嘅一個 嗰個朋友啊， 朋友嚟嘅，係 啊。 咁咧佢又送咗一個Apple 嘅AirPod Extreme， 但係早幾個款噶啦，而家有啲打直好似似咩？而家打直好似一包果汁先生咁噶嘛，而家啲 router， 但舊嗰個咧就好似一月餅盒，再薄一半。即好似Mac Mini 咁細嘅，咁裏面咧就有埋一 T 嘅 hard drive 咧，嗰個就係一個 time capsule 咯，即係俾你用嚟 backup 啲嘢嘅。咁我而家用緊就用呢個啦，都暫時非常穩定啊。即係正如 Mia Valley 話齋，百五尺用乜都得啦咁樣。咁啊，仲 provide 5G 啊，咁樣幾好啊！我點解咁窒嘅？ 唔 窒 我電話 冇 嘢。 哦，志康佢話自己貼牆紙好勁，嗱呢只就好容易貼嘅，因為本身咧已經後面一撕開就係一個貼紙嚟嘅，即係等於好似貼啲 sticker 咁嘅啫，咁一快過咯，分別就係、是。點錯上？西蘭雞仔有少。花生台之前好似試過直播足球，被 YouTube 罰得冇得 live 一段時間。 係啊，幾個月啦罰。 哇，咁 大鑊。所以而家 Facebook live 咯。 係咩？ 係啊。 而家都仲係啊。 我唔係啊，好似仲係緊喎，係啊，今日都仲係喎。 咁戇鳩。 哈哈。 哈哈。唔開心喎。咁啊，即係保明已經侵權啦！人哋咁多錢買個足球個播放權，唔拉你阿奇啊，真係。 係咯。唔知 边个 咁大 胆，真系唔知边个天才真系，觉得冇事嗰、那个。 Candy 通话叻到停，冇啊冇事啊。 我呢度系咁转系咁转， 但系我电话系好好啊。 哦，系嘛？ 系啊。 Ben Choi 话第一次睇直播，睇正播啊，唔知点样。 直咯。 哦，正播 Argo 想俾探长教影相。 嘻嘻 咁啊！嘻嘻啊！你中意男仔嘅咧？揾 男 model 俾佢。 係咯，俾男 model 咯。不如開一班咧，男仔英男 model， 女仔英女 model 啊！咁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唔應該喺度隱瞞嘅呢啲嘢。我覺得最慘咧就係嗰啲基嗰啲演員咧，電視台咧成日阿生佢同啲女攬啊錫啊，哇！真係整蠱啊！ 即 係 咁，佢自己都預咗噶啦，去做呢行。 咁啊係。咦，黄耀明以前拍过剧未啊？ 咩电影嗰啲都有，嗰啲同啲女啊， 都同哦，好似啊同阿李丽珍嘅，真系嘥嘢啫， 系咯，嘥料啊， 系咯。质嘅情况嗰边唔同啊，系冇错，好多人都冇事 ，Hill Snowball 都冇事。 我觉得电话顺啲嘅， 系嘛， 成日电脑都系质嘅。 系我成日都喺度转下转下，阿塔都冇事嘅，花生台好翻啊，而家又。啊好啊，咪正啦！ 但系點解我今日仲見到佢搏擊會仲係 Facebook 嘅？可能佢慣咗 啦。可能係啦。搏擊會你有聽啊？ 我唔係，佢有個 notification 啊嘛，我有花生台啊。 就係 YouTube 嘅。 Facebook 喎。 哦 ，OK。係 啊 ，Facebook 今日仲有嘅。 係係。 應該 係。但係我其實咧，我覺得花生台啲節目好難分嘅，全部都係講嗰啲嘢嘅。一講特首啊，全部講特首，除咗落水三千。同埋 本草 筋肉同埋咩萬世橋之外咧，全部節目都係一樣嘅，即係踢波啊！仆街啦，全部都踢曬前面啦，全部都走去守門啊咁樣咧。 不過辦法啦，呢、這個就係聽眾嘅。 咁日日都講噶嘛，佢哋日日都有唔同嘢噶嘛。 但係最慘嘅係佢哋唔能夠容納到一啲唔同聲音噶嘛，咁樣先奇啊嘛。即係譬如呢個台，大家都講咗嗰樣嘢嘅。 咁又係佢嘅特色嚟噶嘛，算啦。 哦，唔係，即係我講緊唔係佢嘅問題啊，係聽眾嘅問題。 啲聽眾都中意， 係啦，冇錯， 因為佢哋會趕走嗰啲唔同意見嘅主持人嘅 喎。點解咁得意嘅咧？我真係呢樣真係好難。 因為呢個係佢哋嘅娛樂嚟嘅喎。 哦，係嘛？ 即係除咗聽節目之外，就係要鬥走嗰啲人。 係咯，即係其實文革都未完嘅，即係我覺得中國人咧就最中意咧排除異己嘅，係好嚴重嘅。尤其是咧，大家都係中國人咧，就零舍中意排除異己嘅。咁當然咧，作為一個代表性嘅網台，就唔可以唔跟隨大眾嘅喜好啦。咁同埋，據我所知咧， 佢睇人撲街最開心唔咁啊。 係咯，據我所知咧，有個別嘅主持咧，佢哋係成日都即係俾壓力人哋個節目。即係嗰陣時阿蕭兆滔咧，嗰陣時我又俾我感覺到呢樣嘢咯。係 啦，所以 KY Chat 唔係淨係講何志光啊。 吓、 啊！佢话系咪讲何志光啊？ 我唔系噶， 唔止何志光， 唔止噶，好广泛噶。何志光明讲走咗咩？ 冇做噶啦， 冇发生啊， 冇啦。 Oh no！ 点解会咁噶 ？Kelly Kwan 问你系咪暂时唔会喺女王嗰边出现喎？ 系啊，你点解你见到我见唔到嘅？我就系见到 Chris Wan， 未见过你喎，好生面口啊，真系第二次睇直播啊！恭喜你啊！又得閒睇。 阿鄧老識話同阿 Chi Hong 啱講喎，視乎歌曲嘅版權啊，例如彭玲咧喺 YouTube 就 post 唔到啦。 哦，但係 Gangnam Style 你得嘅喎，係咪嗰個版權是有人放就得？ 可能係 啊。係啊，因為 Gangnam Style 任你播喎，即係有啲係 YouTube 嘅 partner 嗰啲歌。 但係可能某啲，可能佢真係唔被嗰個 revenue 係歸咗嗰個人咯。 嗯。啊、但係 佢成日播英文歌應該可以得喎，只不過你冇錢啫嘛。 唔係冇錢唔緊要， 因為嗰啲西人 open 啲啊，佢冇所謂，佢俾你宣傳。 即係你唔好搞喎，你唔好搞佢 channel 咯。 佢應該唔會 ban 你啊。 不如開一個新嘅 YouTube 試下先。 試咯，試下。 即係唔好俾佢 ban 到 account 喎。彭玲都係 post 唔到啊。我試過咧，仲無辜啊！我用 YouTube 咧，用 Facebook 咧嗰陣，有個 app 咧。是有 Cherish of Fire 的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慢鏡嘅，佢由正常變咗慢鏡。咁佢一開始咧就係個即係播咗兩句就到 chorus 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度咧，哇！我都即刻慢曬鏡咁樣咧，好夾個畫面嘅。咁咧我嗰次嘅大作咧就係咧，我嗰次去台灣玩咧，去台南啊，同啲朋友咧去酒吧飲酒咧。跟住有個好靚仔嘅朋友咧，飲到醉到嘔血啦，四條友搀扶佢出嚟咧。咁由我喺度隔機揸住褪後咧，咁啱啱出門口嗰下咧就慢曬鏡咧，哇！好夾嘅畫面嘅，點開心唔夠八個鐘啊？俾人 ban 咗 account，ban 四十八小時。喂，但係個 app 本身 provide 呢首歌，我以為個 app clear 咗呢個版權噶嘛，點知我 post 喺 Facebook。可能佢有個細文就寫住你可以用，但係咧就唔可以 post 出嚟 Facebook 咁樣咯。咁所以俾人 ban 咗48小時。咁所以咧我就再唔夠膽咧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嗰度 post 有人哋版權嘅嘢咯，因為好唔方便嘅真係咁樣咯。Hello May 遲到啊，頭先講起你嘛。啊、哦，而家先睇到 KY 何志剛嗰度，冇錯。阿、啊、Hill Snowball 啊，淨係聽無奇不有。咁無奇不有其實咧就唔係二三四咪唔係花生台嘅節目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唔會受花生台影響嘅，因為佢係自己錄咗再擺喺花生台播嘅。咁但我相信咧，如果無奇不有有一日又炮打司令部咁樣咧，即係講啲佢哋。主流唔啱聽嘅嘢咧，佢哋一樣咁樣對佢嘅啫。個別人， 我知阿土唔會。阿May就話遲到啦，睇咗啦。點解啲留言有時定咗格，唔識 real time refresh 啊？係喎，我都係喎。我就甚至乎我用翻我自己嗰個 account 嚟睇翻我 Facebook 咧，佢都有時定啊，不停定格添啊！而家好嚴重啊！但係用電話聽都冇事啦。阿大冇識啊，都講咗啦。佢話其實係阿 Radio 嘅節目，如果去阿 Radio 會俾花生早下載嘅節目添。喂，仲有冇人聽星回網嘅咧？而家唔知，因為今日晏晝我收到消息咧，佢話啊諗下先，嗰、那個人咧就係、是、一啲專業做好專業嘅嘢嘅。佢話曾經有人叫佢上嗰個西環嘅網台，佢話有條穿身光頸靚嘅人咧就同佢握手，好似老細咁嘅。就話誒、哎、多謝嚟幫手啊咁樣，跟住閃翻入房咁樣嗰啲咧。咁佢話直頭喺正西環中聯辦附近嘅商業大廈嘅，咁我可能係星匯網啦，我估。 咩啊？星匯網喺九龍灣。 唔係以前啊，最耐之前。我唔知啊，唔知邊個網站喺西環嘅，邊個網台？阿 Mad Moon 話本土力量會開麥，係啊，佢而家自己做翻個節目啊嘛，冇錯。何志光問題係全世界都係鬼，咁如果作為一個網台咧，咁佢話人全世界都係鬼都係其中一個意見啫，即係又唔係同你好反上，即係如果你係熱狗咁樣，即係譬如話民主黨同埋學聯係鬼，咁我覺得咧佢哋個反應好大都好正常嘅，因為佢哋捍衛緊同埋佢哋。一向嘅政治理念咧，都係有個底線嘅。咁如果嗰啲熱狗同埋即係魚土城嗰啲嘅言論咧，一時一樣啊，兼夾有時反轉嚟講啊，即係喺度愚弄緊佢啲讀，即係佢啲 audience 或者佢啲門徒嘅時候咧，咁有時候實在好荒謬嘅。咁我覺得佢哋有聲音或者有意見都唔奇。咁但係何志剛係人都係鬼啫。咁即係佢係人身攻擊緊。咁但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開放嘅平台咧，即係唔應該用啲方法整走佢嘅。咁不過呢啲人，即係呢啲情況好普遍嘅。雖然喺香港 office 都係啦，唔同嘅組群都係啦，但係估唔到網台都係咁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不知所謂嘅呢一方面。即係嗰陣時一燒叫阿新比走，我覺得都係不知所謂。即係選擇性啫嘛，只不過係即係針對人，唔係針對事咯。 阿頭話西環嗰個係咪叫 U on Live 哦， 唔識啊，真 係。係咯，你都上過啊 ？Star Radio 啊？ 咩 Star Radio？ 阿哥話 Star Radio 玩具雲啊！ 玩具雲嗰、那個Echo 個 friend 咪做個玩具雲主持咯。 嗯。 個威爺。 威爺，嗯。KY 話無奇不有，有揾個熱血嘅旗號上節目，都比人少過，不過佢硬正。哦，唔係因為佢哋咧唔使用佢啲資源就差啲嘅，即係唔使上佢個 studio 俾佢哋遊輪咧，係會。會冇咁多衝突嘅，即、你講你有你講，佢有佢做節目，咁啊見唔到咧，我哋好啲嘅。其實跟咗老蕭排除異己在所難免啊，邊個跟咗老蕭啊？ 即係佢哋全部其他啲人。 哦 ，OK。 我阿 頭 話想我做訪問。 哦 ，you online，OK、okay.。阿 May 又梗唔係講你壞話啦，講起嗰日咧，戲曲嗰日得你嚟，咁我唔知啊，聽你講，聽邊個講啊？問起阿西環契仔有冇嚟，唔知係咪你問我咁啫，冇乜特別嘅。玩具雲係講咩㗎？即係講啲大人玩嗰啲嘢啊？ 即係草玩具嗰啲嘢啩？ 哦 ，OK。阿鄧老師話冇聽星匯網，甚至刪走咗佢儲起嘅 archive 㗎，點解咧？不要污染我個神秘學。節目嘅資料庫，哇！你有資料庫，你唔聽佢係走寶喎，咁精彩。鹹濕神秘學，你聽過未先？未咧，不如整翻個鹹濕神秘學嘅節目啦。 小 Snowball 話：我曾經都在 Facebook 上載一條背景音樂襯托的時事片，朋友在 WhatsApp 轉過來的，我分享 Facebook 即刻繼續咩啊？俾我的分享片段，不過就減咗，我滅咗聲。哦，會咁噶？ 唔知道，可能最近 我未試過。 我因為你都幾年前啊嘛，你嗰時都。 我幾年前咧，我將嗰日寫文年咧，啱啱第一時間就第一次見到咩一跪三，即係跪住嚟嗰啲叫咩啊？苦行。第一次有苦行嘅時候咧，喺舊立法會咁啊，兜個圈，因為仲係龜思傑嘅年代，咁咧就上咗立法會，跟住嗰個咩山啊叫做。嗰、那個政府山，咁咧嗰條片咧，我幫佢拍嘅，即係我自己拍咗。咁咧就係、是、關於嗰個行動啦。咁我擺一條《星球大戰》嗰首慢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只咧，但係擺咗幾年至而家都仲喺度，都未俾人鏟過咯。即係呢啲都唔會冇版權噶嘛，我唔明點解喎。佢但係又 太 popular嗰啲其他嗰啲， 哦，唔知系咪咁計嘅咧？ 真 係 唔知啦。 真係好難捉摸嘅，其實 Facebook 唔係 YouTube 真係最慘 ，YouTube 有冇對口嘅人嘅喎，佢啲 QA 啊講唔曬咁多嘢噶嘛，嗰啲係 fake Q， 咁所以咧就真係大惑不解啦。但係 activate 唔到呢張卡嘅點解 ？Connecting 都 connect 唔到。 俾人黑咗。 我未 activate 因為。 開心卡啊嗰 張。係咯，真係好核突嘅。 星戰都唔 pop 啊，可能嗰啲 side track 嚟噶嘛，星戰。 系咯， 系咯。阿美话佢冇问喎、 啊。哦，咁我唔记得边个问啦，可能另外一个问你西环契仔啦。星戰都 pop， 喂 Roger 啱头先有讲完你。 哦，要用手机噶。 哦。哦，佢咁样先啦，唔好整住啦。Kenny Kwan 話探長係咪 Eddie Sir 走咗，所以唔再，我梗係唔係啦。喂，呢單嘢真係好得意啊！即係如果有人識佢，就幫我講兩句啦。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嘅，因為咧嗱，其實嗰日個始末咧就係咁嘅，就係、是、我哋成班人，即係當時我喺城寨唔係屌Forum 嗰個節目我探班。咁咧，佢哋幾個成員咧就喺度講緊啊，啲節目唔夠人做啊，有啲人有啲人又放假啊 ，Pamika 又好忙咁樣，點算咧？咁同埋佢哋有個野心咧，係想一個禮拜裡面咧就日都有節目嘅，其實好事嚟嘅，人夠多咪即係作為一個台，咁啊梗係 fulfill 曬一個禮拜咁多晚。咁啊，梗係自好啦。咁點知咧就唔夠人嗱，去到嗰啲人又睇到悶。咁兼及佢哋個個都事業有成咁樣，即係可能自己有啲應酬或者有啲教嘢咁樣各樣。咁於是乎咧就啊揾喺度 brainstorm 緊，揾啲咩人就會有可能會上去做節目嘅咧。咁啊，次官啊，當然大量啦，因為港台嗰啲朋友都上到，但係就唔會個個禮拜嚟嘅，講到明。即可能會作為客串嘉賓啊，就唔可以 host 到一個節目咧 ，regular 一個禮拜都要去一次。咁佢肥淡咁嗰陣時，佢都係有個原因咁樣唔做啦。即係都係我諗類似嘅原因啦。咁跟住咧就我突然間諗起，比如講 Eddie Sir 啦咁樣，個個都話好喎、啊。咁我咁啊，不如而家即刻三口六面咧開個 teleconference， 咁一齊傾下啦，同佢咁樣。咁咧。我就開咗個電話聲啦，佢咧應該知道我哋一齊喺度講電話嘅，因為喺度嗌住咧都有三四個人嘅，即係包括 Gordon 啊、我啊、Pamika 同埋小小偷都喺度。咁咧就因為之前咧我都有叫過佢，咁咧 Eddie Sir 咧就話想同阿次官做下節目咁樣，咁我見到有興趣咧，咁我咪叫嚟 forum 咯，因為同 forum 始終都有機會同阿次官做噶嘛，甚至乎阿次官都越洋都 Skype 噶嘛，而家咁樣，咁之後咧就好清脆利落同埋好爽快地咧，就應承咗forum 去做節目嘅，咁咧夾阿 Gordon 佢亦都知道嘅喺個電話裡面，咁但係之後咧到真係做嗰日咧，我就唔得閒聽啊，忙個鬼係咪？ 咁點知突然間阿戈頓第日打俾我就話俾我聽，哎呀戈頓唔係阿 Eddie 唔做咯咁樣，我嚇點解咁突然嘅？咁佢又叫我問下佢點解，或者問佢咩事啦咁樣。點解打俾佢打個電話咧就冇人聽，即係唔聽我電話。咁咧後來發覺嗰日佢好似我睇翻 Facebook 咧，佢原來喺台灣。咁但係之後咧我就冇再跟進啦。咁但係咧，都有人話俾我聽咧，佢有寫文咧，或者喺 Face YouTube 嗰度 ，Facebook 啊， 唔係 YouTube 嗰啲，佢有留言嘅，即係好多人留言寫俾佢啦。咁佢有答人嘅，佢話咧就唔好淨係怪曬個節目好唔好聽，你應該怪咧就怪點邊個叫佢去做節目嗰個人咁講，即係有一句係咁寫嘅。咁都係有個朋友 forward 翻俾我睇嘅啫，因為我真係唔得閒去逐個 run 嘅。咁我覺得奇怪啦，即係其實我叫就係我叫你去嘅，咁但係咧你應承嗰一刻咧就全部人都一齊同你傾住嘅，咁所以我有啲大惑不解啦。咁我遲早我都會打俾佢嘅，咁但係咧即係好多人都唔知道件事點解。咁至於頭先嗰位朋友咧，係咪因為 Eddie Sir 走咗，所以我唔再去嗰邊？咁啊，梗係 negative 啦，冇直接嘅關係嘅，甚至乎佢點解會走咗，我都未問過清楚。咁只不過我唔去嗰度咧，我亦都早幾集嘅狗吹都講過啦。原因咧就係我想淡出網台，原因就係咧，我覺得做一個網台啊，真係好唔簡單嘅，即係要大家嗰、那個即係 channel 啦，叫做。是好啱啦，即係大家講啲嘢又配合到，就起碼有一個 partner 會能夠你一齊做嘅時候會發揮得好好咁樣，你先有意思繼續喺度嘅，即係同埋加上有啲時間啦，就多餘時間啦，同埋最主要呢係要人就人啲時間，對我嚟講係最大嘅衝擊囉。原因就係我做嘅工呢就係冇固定時間嘅，譬如我返一至五朝九晚六咁樣呢，我就絕對會做網台嘅，原因就係其他時間就係自己㗎嘛。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其實不嬲做緊嘅工呢都係冇時穩定嘅。咁但係只不過呢，我做得最多網台嗰幾年呢，事實上生意真係唔係幾好，又或者有時即係做到網台原因呢，就係呢某一月兩個客呢就上咗軌道啦，長期都有嘢俾你做，咁你揾人都幫到你手，甚至乎佢哋要收貨嘅時候並唔係做網台嘅時間，做節目嘅時間，咁所以我咪可以 fulfill 到做網台嘅時間囉。咁兼夾呢，以前呢我係對時事呀嗰啲話題呢我都好有興趣嘅，即係唔係話而家冇興趣，問題係幾年之後呢成個社會變咗好多，因為你會插手社運，或者會加入社運，或者你會靠你支咪咁講幾下，有好多朋友聽完你講之後呢就俾你煽動咗出去遊行，或者俾你感召咗出去遊行，或者一齊社會運動，佢機會大啲。咁但我發覺呢，我越做咗幾年，直至到雨傘之後呢，我發覺呢個能力已經減低咗，即係我又唔係放棄嘅，即係只不過我出曬牙血咁樣都唔能夠有人即係好似你咁熱衷社運，尤其是你睇遊行就知嘅。其實就算雨傘後咧，有啲遊行我都去到捉嘅。即係當然大把人咧，甚至乎有人真係鬧我咧，unsubscribe 我啊 ，unfriend 我都有，就係話我同嗰啲會上西環嘅民主黨同埋民陣都係嗰啲老黃絲咁樣就。話即係話我哋出賣香港都係俾嗰啲人利用咁樣，即係有啲人突然間變咗咁樣，我都冇計㗎。咁但係我堅信呢，我行出嚟六四燭光晚會七一遊行，我唔係為咗民主黨，唔係為咗民陣，唔係為咗支聯會，我只不過係討返回一啲即係作為一個喺度住嘅一個市民嘅尊嚴㗎嘛。同埋我認為我企出嚟證明咗一啲嘢，係表達咗我嘅對呢個時事嘅睇法，就係、是、咁簡單啫。咁但係唔知點解咧，不停咁俾人哋扣帽子啦，不停咁俾人誤解我哋出去做乜啦。咁嗰班唔好講啦，因為我唔係為咗佢哋而唔想做網台嘅。 而令到我最唔想加入網台，即係講影，即係同政治有關嘅活動咧，我覺得就係、是其他普通嘅市民咧都冷漠啊，已經對呢樣嘢。咁其實我睇翻點解會咁冷漠咧？ 加網台咩？ 唔係啊，即係我唔會喺網台再做呢啲節目啊。咁你入網台嘅意思就係成班都好接近大家個意見，咁大家一齊去。咁你入一個網台有 support 啊嘛，譬如嗰陣城寨就為例啦，因為入城寨嘅時候，即係 form 城寨出嚟嘅時候，好多人都唔知道我係有份 form 嘅，成日都以為我覺得我同佢兩公婆打工嘅，即係呢個係錯嘅絕對。咁個客觀效果或者客觀嘅感覺，我好難改變你嘅。但係而家又講多次啦，嘅城寨我有份 form 嘅。咁但係當時咧就我哋一齊喺 D100 出嚟咧，即係嗰陣時 D100 發聲咧，我真係俾佢灌輸咗一個意識咧，就係講真話同埋咩啊，好憐憫行公義咁樣，即係某程度我都覺得係做緊呢樣嘢嘅。但係發覺做得耐咧，你見到啲唔同嘅人嘅真面目咧，你又覺得同個事實距離咗，咁於是乎就不可為誤啦。咁但係我哋並冇否定佢本身俾我嗰個觀感嘅，就係你開一千蚊就梗係要行公義、好憐憫啦。咁即係呢個係基本嘅。咁我咪越嚟越覺得咧，其實自己做有乜分別呢？既然網台你見到你其他嘅同伴，因為我有個好衰嘅缺點咧，就係我唔能夠容忍到嗰個人係開咪係講一套，真人做一套嘅。我唔真心交嚟嘅，即係呢個可能係缺點，可能優點啦。咁我就即係如果我仲同你咪後又同你傾偈，又同你食飯，又要成日見住面。而又哇，原來你個人咁嘅，即係我好難面對到嘅，因為咧，我要用一個比你更加假嘅面孔嚟話俾你聽，我冇所謂嘅呢啲，你個人咁鬼貪錢，原來你頭先又話錢又唔係一切，有唔同嘅價值咁樣，即係我唔能夠同時間可以 surface 到呢兩樣嘢咯，即係個面口，咁所以咧，去到咁嘅時候咧，我就寧願自己做啦，即係我唔係講緊個個人都係咁啊，即係有啲個別嘅 case。咁兼夾呢，即係頭先嗰樣就係你個人講嘅嘢同埋你喺網台嘅表現啫。咁但係呢，另外一啲令我唔想做網台呢，就係、是、關於題材呀同埋你個政治傾向呀，咁呢啲嘢其實我有個理念呢，我冇變過嘅，就係、是、如果作為一個台，如果政治理念唔係太過反上，即係傾斜或者有唔同意見，咁同埋我要知道你個人係一個咩人，咁我覺得咁樣做落去呢，如果夾嘅話呢係好開心嘅，即係曾經都有啲開心嘅日子嘅，因為大家未係對某啲事好深入，但係咁幾年以嚟呢，即係你發生過嘅事呢，令到有好多嘢深化咗，即係同一個議題你可能反覆諗好多嘢，同一個取向或同一個取捨你同我有啲唔同嘅時候呢，咁兼夾，我覺得呢啲題材就唔適宜咧，再圍埋腦一齊去大家做一個台，因為好多時咧去到而家咁 critical 咧，即係壁壘分明，同埋大家嗰個要表態嘅時候咧，你好難即係無謂咧再走埋一齊，要勉強苟同對方講嘅嘢。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咁我覺得自己有自己嘅 channel 咧，其實一早已經係噶啦，有咗 Facebook， 有 YouTube 咧。大家都已經係應該可以有自己嘅 channel 喺度暢所欲言嘅，咁但係點解至到而家先至白熱化呢？原因就係有啲老嘢咧，當時就喺電台走出嚟嘅，就勉強夾硬 form 咗一個網台出嚟，先至會有網台呢個效應啫。如果唔係 day one 咧，大家都係 YouTube 自己 channel 啊 ，Facebook 自己出嚟講嘢啊，即係 Facebook live 咁都係一年到啫。咁但係 YouTube 嘅 live 啊，或者 YouTube 嘅 channel 咧，一早已經有嘅。咁我覺得其實一個正常嘅地方呢，應該有 YouTube channel 係自己嘅時候，應該會令到網台崩潰㗎啦，因為網台冇必要啦嘛。咁但係香港人嗰種為奴嘅性格同埋心理呢，就始終都係比較保守啲。咁所以我都被捲入咗網台一段長時間啦，即係因為當時係有月薪嘅，唔係有每個 show 有 show 錢嘅，即係最早嘅時候。咁所以順理成章咧，我可以犧牲多啲時間咧，就睇多啲報紙或者留意多啲時事，咁去做一個時事節目。咁我發覺越嚟越 去到白熱化，人人都講，即係當一個網台全部都係講翻同一個意見，同一個唔係同一個意見，係同一個議題一齊鬧，嗰種開心嘅情況咧，我已經無福消受啦。即係我覺得，有時我即係甚至乎有人形容我，人哋講 A 又講 B， 人哋講 C 又講 D， 咁可能佢都啱嘅。咁但係我個性格就係咁噶嘛，即係我一定要喺一啲唔同角度嗰度攞一啲話題出嚟，代表唔同嘅 point of view。咁我覺得人係咁樣傾偈咧，先會進步嘅。即係你先睇到對方，你反對嘅人係咪有咩反對？咁我想進步咯，其實。咁但係如果大家想聽一啲咧，好對你認為好 positive 嘅意見，即係任何嘢都哇好啱聽啊！你講啲嘢真係句句都中曬啊！咁啊 ，sorry 啦，即係我而家越嚟越唔想咁樣做咯。即係我唔係要同你拗，同你對着幹啊！我覺得問題其實每個人都係嘅，但係只不過你自己呃咗自己啫嘛。其實你自己都有能力咧，揾出你自己嘅角度嚟代表你自己嘅聲音嘅。但係偏偏咧，即係可能網台嗰個領導能力，即係個領導個嗰個傾向性太大啊！咁嘅時候變咗網台都成為咗一個主流嘅，即係某啲人嘅主流嘅意見嘅時候，咁我覺得真係冇人咯。咁就係咁啦，即係我就係覺得咁樣，所以咧，我認為咯，要做翻一個自己嘅 channel， 就唔使同人夾，甚至乎講啲興趣嘅題目咧，譬如喺 forum 嗰度，咁好多時佢哋嗰邊全部都學者嚟噶嘛，咁啊揀啲話題，全部都引經據典啊，咁我完全係靠身體嘅經驗一啲嘢嘅，咁變咗我經驗嗰啲嘢就同佢哋好唔同嘅喎，咁而佢哋又成日都唔取納我所想講嗰啲話題嘅原因就係佢哋都唔知道講乜，咁但係咧佢哋講嗰啲話題咧就比較學術性嘅，咁雖然我未至於唔知佢哋講乜，咁但係我又唔精嘅，咁所以咧有個情況去到佢哋其他 partner 嗰啲，譬如三個人咧，有兩個人好熟嗰啲嘢，咁剩翻嗰條友咧。就望住人嘅背脊喺度講，咁都冇意思噶嘛，長期都係咁。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我唔喺 forum 嘅主要原因之一。咁但係最主要原因咧，即係我而家份工咧，因為我公司嗰啲客仔都轉曬，咁而家啲新嘅客咧，佢嘅要求好高嘅，就要你好多時間都要去拍外景落埋場。原本我預算盤咧就係揾一啲 cameraman 幫手，咁但係發覺好多人都耍手零頭。因為我單 job 其實唔易做嘅，咁變咗咧最尾咧我都要硬食，連啲外景都出曬。我拍咗16組，有兩組係揾人拍，其他都揾唔到人。咁所以咧我又要做埋後期喎，咁變咗非常之吃力，同埋冇時間睇新聞時事啦。咁我都係睇標題嘅啫，同埋睇會 pop 出嚟嗰啲Facebook 嗰啲 page 嗰啲內容嘅。咁所以我淨係得咁多，咁我點可以好似人瞓喺人哋床下底聽到咁多消息？譬如林鄭，哇！我聽到啲其他嗰啲網台咧，直頭係熟到咧，即係好似瞓喺個客廳嗰度咁嘅喎。咁同埋 中聯辦嗰啲人， 係啊，同中聯辦先至熟啊，直頭係他心通咁嘅。咁人哋有啲咩動機，全部識得噏出嚟嘅。同埋咧，一講到嗰啲政府嘅關係啊、架構啊，如此長嘅，但我自明唔夠班咯。咁既然唔夠班，我夾硬要做有咩意思呢？咁我又唔想齋喺度鬧啦，鬧佢好容易嘅啫。即係你見到邊個民望低咧，就狂鬧佢啦，鬧曬粗口啊！哇！真係人人都做到嘅呢啲。 林鄭好似我今日去送殯，去咗殯儀館喎。 我都試過啦。 但 系 我都 想讲，唉，我唔止添啊！ 但你系记错日期， 我记日期同埋初殡仪馆都试过啦。我系去出门口之前先知道嗰间喺嗰度，我试过一次。咁佢今日去， 但系佢好型噶嘛，咁样。 佢入埋去啊？ 佢落一落咗车，发现唔系就面懵懵咁样走咯。 哦，呢啲 有司机嘅咁佢 识搞新闻喎，呢啲真系。 但系咁戇鳩啦。 系喂，咁啊，即系虽然咧政治。嘅嘢我唔太熟啦，而家即係我唔能夠扮係瞓喺人哋嘅床下底啦。咁但係我都有啲睇法嘅，即係我又唔會完全唔講嘅，咁嘅原因啊。因為譬如你講緊曾俊華咁樣，佢唔做 又接納咗人唔做。哇！點知擁阿陳茂波上去咧，我真係想死嘅。咁啊，監仔咧就問點解唔係阿傻強嘅？你查到點解未啊？ 我查唔到，佢都係問責噶，係 咯， 佢都 係。有冇人可以答到我哋咧？點解唔係揾傻強而揾咗陳茂波咧？因為陳茂波都幾大鑊噶，我覺得。即係 陳茂波係咪變咗做兩個司啦？而變咗。 咁佢有人頂嘅應該。 因為佢唔係嗰個咩經濟球，唔知乜咩房屋，唔知乜春嘢咁啦啦咁啦已經。 所以咧呢啲咧就要靠大家提下腸啊！咁你睇咁都唔知點做節目啫。要人哋又連床下底又養咗幾多隻貓、幾多老鼠都知道，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夾硬話要聽嗰啲而聽咯，真係。哇！好多人留嗰嘢，可以。 阿蘇倫 hi 我， 蘇倫成日都 hi 你，唔 hi 我咧。 提起成就，我想聽翻一家之 言。哇！你去法庭呢一聽啊呢、這個。因為佢同阿 咩遠咗啦，係嘛？ 唔係啊，即係嗰陣時佢同法官都講易經噶嘛。哦、如果有人話俾我聽，即係喺有上庭嗰啲。 因為 K Y 窗係劏房波，係劏房庫，劏庫房波，我而家變咗。 係真係仆街啊！ 因為 C Y 推改。 哦。 L F 窗。 死啦！ 咁當然係啦，佢哋都係嗰一班。 啊、K Y 有咩實在太串，人哋嚟做節目應該俾少少薄面，即係點解？即係咪佢講嘅啊 Gordon Poon 啊？你估？ 可能咯。 但我聽 operator 嗰個朋友嚟噶嘛，佢又話唔係冇乜嘢啊，佢係有 dead air 咁解啫。 但係啦，係啦，係佢話做緊節目，做完節目都笑住走嗰啲嚟 嘅 又 係。係咯，點解咧？Gordon Edison 當晚嗰輯我有聽咗一陣，我都覺得大家係唔夾風格，係咯，唔夾風格冇理由會咁噶。阿 Ben 話我也不喜歡雙面人，奈何身邊有太多啦。阿 Patrick 話其實好多人都講一套做一套噶啦，滿口仁義道德，做盡老千行為，商場有幾多？唉，可能我真係太幼稚啦，同埋我打工嘅日子係好少嘅，同埋我對一啲新識嘅朋友咧，或者即係我對覺得我首先我唔會憎佢嘅朋友咧，我都唔會話好會唔包容佢嘅，咁所以咧我可能天真啦。喂 ，hello， 有現場觀眾到咗啦，俾聲嚟聽下嚟。 Hello。 哇 ，Fiona 度 ，hello。 擺啲嘢喺呢個台啦。佢就揾 live 咯 ，Hello， 而家先出聲， 等上鏡 喎，上鏡喂，嚟 ，Fiona 上鏡啊 ，Fiona， 唔上啦，唔上啦， 喂，唔好凳俾佢坐啊，坐台先啦， 唔 使啊， 我 呢 張凳啊，坐， 唔使啊， 我可以坐夾餅凳嘅坐唔得， 唔使， 你唔好， 擺啲嘢喺台咯，你繼續講嘢啦， 好啊， 擺啲嘢喺台咯。 乜嘢啊？掹甩咗啲嘢？ 唔係，你繼續講啦嚇。 哦，好啊，好啊。阿 Lam Lam Lam 啊，好，哦，好少發言。Hello， 你好啊 ，Lam Lam Lam。好啦。仲有人越大就感覺越辛苦，放低面具舒服好多。 做緊 Facebook Live 我知啊， 我摆嘢喺度啦。 我知道做紧啦。 哦，原来有朋友上到嚟咧，话点解呢条友自言自语嘅？原来唔知道做紧 Facebook Live。 知啊。 哈哈哈！哈。Hills Noble 啊，探长讲出重点，专业挂水，你讲紧边个题目咧？会。 哦，即系唔系佢讲紧即系科林咯，系嘛？嘅主持人，咁真 係 好專業嘅。 係啊，冇錯。咁但係聽眾都中意聽專業噶嘛，即係主流嘅聽眾。精英心態。阿哥話睇城寨咧，就好想聽翻一家之言哦，係啦。阿 Hill Snow 漏咗，其他人好似專業掛帥，唔係你講乜啊？我差唔多噶啦，我差唔多噶啦。松錯。 冇 得 洗手咯。 冇 解 藥。 我唔使個水洗啊。 阿 William 啊，好耐冇留言啦 ，Hello。阿 CY 推举人啊，扑街啦！ 读咗啦，读咗啦。 啊，系系 ，William 话冇乜所谓，冇人都有人，冇乜嘢，唔系冇嘢，唔系乜嘢都有人讲，系啊。其实探长你有啲低估咗听众嘅智慧，我哋会明白你用唔同角度去讲一件事。我唔系话呢样啊，唔系即系。只不過是很多人容納不到這些東西的時候會很無癮，只有你是這樣，即如果個個都是這樣交到球呢，那我覺得是好玩的。哥頓串 Eddie Sir 得幾歲智商啊？他是串 Eddie Sir 嗎？這單 他們好像是不是 在爭吵少少東西，即是他說、不讓他退，不讓阿薯片， 不是他說其實、林鄭月娥做都好的，不知定什麼這樣說這件事，好像是類似、即不是說好、即是說其即是不知道好像去分析這些特首的候選人那樣的東 西， 是是是，即是他 說其實公務員自己喜歡他還是不知道 什 麼，是那裡啊，然後是不是那阿 Gordon 就說哎咩 阿 KY 又他好像很肯定咁呢，是五歲智商就好 hurt 到他囉、歡迎嘉賓喎、他們、LF Chan 是歡迎你、 William Chan 好討厭 Gordon 潘正仆街但好多人鍾意 Gordon 潘，因為呢我有一次我狗吹同他一起呢，有啲人話探長你諗嘢有問題呀、有啲人話Gordon 潘正路啊，你真係有少少歪啊，咁樣歪走歪路啊，咁樣即係佢嗰啲死忠咧會係咁樣嘅，但我唔會因為咁樣唔開心嘅，因為即係好正常噶嘛，因為佢就係我以上想所講嗰啲咧，即係邊個撲街係咁插佢咧實中嗰啲咯，即係我認為呢啲，所以咧有啲人都中意人哋幫佢出火嗰啲咧，就一定 buy 呢一套嘅。喂，咩嚟？ 阿坤呢话好认同你嘅讲法， 哦，真系多谢你。 网台嘅睇法 系点解城寨好似越嚟越接啊？唔会接噶，好多捐款嘅，仲有 唔系啊？城寨有新主持噶， 哦系咩？ 咪有嗰啲徐少华嗰啲咯？ 哦系咯，可能有梁出啦而家。网台嘅情况啊，好认同，系讲咗。嘅睇法， 一點上話薯片辭職唔係想參選 喎。哦，喂，但我咧，我突然間 flashback 翻咧，因為我都檢討下點解啲社會會覺得我即係扇佢定唔知點咧、哦？因為咧嗰日咧， 我可能覺得又唔好意思推咁啊，應承咗，點知又唔係同次官做嘅，你玩我啊咁樣咯。 可能啦、啊，同埋嗰晚咧，我嘅成班teleconference 咧，我未收線咧。我講咗呢晚實瞓唔著啦，咁樣係咪以為我話緊佢咧？即係有得 forum 做節目，原因就係咧，我講個電話嘅時候，個電話完啦，蕭兆滔整咗杯 espresso 俾我，咁跟住咧，阿 Permica 仲話你死啊！人哋以為你話佢知道我節目做瞓唔著啊咁樣，我唔會嘅，仲咁樣講添。 咁可能係㗎，點知啫？ 唉，真係貧柒啊呢啲。不過冇辦法啦， 好戇居啦！如果 係 就， 如果係真係冇辦法啦。咁人哋睇唔到個視像就係有杯 espresso 倒咗俾我啦。城寨最近一兩星期冇咗細糧，咁唔關我事啊，都係你 record 嘅。 我哋去旅行啊嘛。 哦，成日都去旅行㗎，佢哋。都係 加拿大啊嘛。 咪係咯，佢要咩為咗民主好出力㗎嘛，人哋係咪？ 好多嘢加埋，唔係單一樣嘢嘅。 哦。 哦 ，Eddie Sir 咩講中薯片有跡象被勸退咩啊？嗰陣成日話，我覺得係聽啲君話。 哦。 哦 ，Gordon 話有五歲智商嘅都知道佢想參選啦，唔知咩，即係講起呢句。 哦。 嗰啲咁樣 咯。係咁，佢好叻噶嘛，覺得自己。咁我覺得又唔使咁脆弱嘅，同埋加上咧，佢都有打手噶嘛，即係 Facebook 唔係 YouTube 嗰啲，佢有啲死忠支持者。我都有睇咗少少啊，即係講到 Eddie Sir 配唔上啊咁樣咧，即係講到呢啲嘢，我覺得真係好老土啊！喂，你讀得書多大曬咩？即係你嗰啲人嘅睇法，我唔係講 Gordon 啊。 呢、這個 L 窗話 Gordon 好正義，但係有啲執著嘅人。 咁人都係㗎啦。 咁唔係嘅，有啲人唔執著。 嗯，唔係正義就一定要執著佢先會正義㗎嘛，係咪？ 唔係，但係佢嗰啲好大聲同埋噓噓聲咁樣，令到阿 Eddie Sir 可能會驚咯。 我想問一啲現場嘉賓有冇聽網台嗰種？ 咁啊？ 有冇啊？仲有冇聽網台㗎？ 間唔中。 聽咩台多咧？ 一定唔係嗰個。 咪咪啊？ 嚇、啊？咪啊，你咯。 我都唔算係網台，但係多謝你先。真係識做人啊！呢啲真係嚟到人哋個場地就即刻話啊，有聽你嘅。 我話你睇翻 Eddie Sir 今日幾個 post 都話自己得五歲智商喎，肯定 哦，就係話咁樣，即係自嘲翻、嗯，明白。 阿素聲話：次官同探長其實好夾，大家都見多識廣，好有交流。 嗯， 咁睇下 Mika 會唔會有交流多啲。 啊郭杰仪 ，Hello， 好多嘢加埋我讲咗啦。做金融嘅人多数都串，我其他哥顿做咩嘅咯，我都唔知。 佢咪教书咧，做金融啊，加埋。 哦 ，OK， 都系唔好讲咁多其他人嘅事啦。我比较想听你讲嘢，吓。 啊，好啊。 吓、啊，咁我讲其他人先特别起劲，唔知点解。 William Chan 話：細良哥就唔取笑話嘅正義好奇怪，只係覺得佢哋係唔同方向嘅教主可以咩啊？ 唔知啊，即係我大概知明講乜嘅。執著佢同佢一同細良做節目就唔見得咁執著。哇！我係唔止聽佢一個咁講喎。佢話咧，佢同另外一個人做節目咧好串嘅，串到咧人哋咩都係講咩都係，你又唔知啊，你又幼稚啊。但係咧，一同阿細良講又唔敢駁嘴嘅，係 嘛？ 唔知點解咧？ 可能劉世良重權威。 係咯，即係人中意權威又好正常嘅，天生嘅。我啱啱睇咗一個睇咗上一期嘅 National Geographic 咧，佢話信仰嘅科學啊，迷信即係信仰嘅科學都幾得意嘅。我睇曬同大家分享一下。喂，時間差唔多啦，因為我有好多嘉賓咧等緊我食宵夜嘅。 實體嘉賓。 係啦，實體嘉賓咁咧多謝你留言啦。我未試過咧，有百幾人我。忽就而去嘅，但係我覺得現場 今日都講咗好耐啦，係嘛？ 係啊，都耐啦。但係今日點解咁多人嘅咧？ 可能因為林鄭宣布參選，好多人想。 咁但係我又冇講林鄭。 看看有咩講？ 哦，咁但係會。 咁咪扇咗佢哋 咯。唔係啊，我又冇講林鄭。 哦，咁咪扇咗啲聽眾。 哦，係啦，喂，唔好意思啊。嗱，雖然今日我好耐冇見過過百咧，我係講咗超過個半鐘都仲有過百咧，係好罕有啊。咁啊，總之多謝你啦，記得啦，麻煩你。下次咧已經可能係去 YouTube Live 㗎啦，咁麻煩咧大家咧 subscribe 翻 YouTube 嗰、那個唔係 StageTube 嗰、那個 YouTube channel 啊， 同埋開著個 notification 有個鐘仔喺側邊嘅。 係啦，咁咧如果唔知道，我試下 post 啲圖睇下大家會即係方便啲啦。嗱，咁再講一次，如果唔明咧就睇翻下面咧、那個留言嘅下面咧就話、啊、有位。Dominic 咧就擺咗個 channel 出嚟嘅，咁就希望試驗成功啦。我仲想試一啲唔同嘅 subtitle 啊，或者唔係嗰啲 captions 啊出嚟，或者擺相出嚟都得嘅。咁下次咧希望可以喺YouTube 見啦，咁 Facebook 都會見嘅，會提一提你嘅。好啦，拜拜。